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84章，色令智昏。 饶，给我使劲饶，就算把整个寨城翻个底儿朝天，也要把那个死人妖给我找出来。 马腹内歇斯底里的吼声充斥于寨城边区的条条巷口之内，紧张的气氛如这缭绕的迷雾般迅速扩散。在那些身着明黄披风的卫队粗暴的举动下，家家户户大门紧闭，连原本街市中那隐约的喧嚣声也随之销声匿迹。 报告马副大人，我们搜查了方圆好几里，也抓了好多城民询问，但好像都没找到那个男扮女装的家伙。 前来汇报的侍卫看着马腹那张鼻青脸肿的面庞，憋笑都快憋出内伤了。 找不到就继续给我找，在这瞎摆摆什么？废！ 马腹的声音气得都快变形了，飞起一脚踹在了侍卫的屁股上，后者忙不迭地捂着屁股，一溜烟滚远了。 气死我了！从来都没有人敢这样耍我，要是让我逮到那死人妖，非扒了他皮不可。 马腹咬牙切齿地吼着，扭曲的表情在那副猪头般的肥脸上显得尤为滑稽。然而或许是因为吼得太过消耗了体力，又或许是因为本身肥腻的身躯不堪重负才敢跑侍卫，马腹便气喘吁吁地一屁股坐在街角，擦着满头的虚汗。 唉，最近真是太背了，一肚子火气，待会儿就找驴婆给老子安排个妞，晚上好好舒坦舒坦。 话还没说完，马腹的眼睛便忽然直了，在他视线左前方巷口，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名羞涩的微胖少女。只见那名少女面若桃花，目若星辰，水汪汪的大眼睛流露着娇羞与风情，粉嘟嘟的脸庞上飞着两朵娇媚的红晕，薄纱般的衣裙中酥胸半露，隐隐约约勾勒出风靡的身姿，清纯与风尘气息交融得恰到好处，看到马腹啊，连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。 嘿嘿，比起那个死人呀，果然啊，还是这种丰满的对我胃口啊。嘿嘿嘿， 马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名少女，猥琐的笑容又浮上了她的脸庞，似乎早已经把先前的怒火给抛到九霄云外。而那名少女则媚眼一眨，冲着马腹勾了勾手指，便一转身引入了小巷的黑暗之中。 哎，小美人，别跑啊，你马腹大爷我这就来了。 马腹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蹦起，一时间气也不喘了，汗也不抹了，整个人的行动指挥顿时从脑袋转到了下半身。见他忙不迭地挺着肥鼓鼓的肚子，屁颠屁颠地尾随着少女一溜烟奔进了黑暗的小巷之中。 小美人，我来了，你在哪儿呢？ 马腹冲进小巷，一眼便看到那名少女正低着头背对着自己，一副娇羞的模样。 哎呦呦，还害羞啊。 见到少女欲拒还迎的样子，马腹整个人 都快按耐不住了。这儿环境不好，要不咱们找个安静的小屋子好好谈谈心，就咱们两个人咋样啊？少女轻轻扭了扭身子，依旧背对着马夫没有说话。 哎呀，你咋还不说话呀？ 见到少女始终装聋作哑的样子，马夫的脸上也顿时晴转多云了。 马大爷，我在和你说话呢，听到了没啊？ 马夫说着，粗暴的伸手正打算将少女的身子搬过来，却见那少女忽然转过头看向了自己，绿油油的大眼睛，胖乎乎的肥脸蛋，裂开大嘴，一开一合，呱呱呱一声蛤蟆叫从中蹦了出来。 这是什么东西啊？ 眼前冲击性的画面吓得马夫浑身瘫软，做事就要向后倒去，却忽然被什么人一把抓住了后脑。与此同时，一道冰冷而危险的声音从马夫身后悠悠响起。 呵呵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的色心还是没有半点收敛。马夫， 你是？ 耳熟的语调勾起了马夫久远的回忆，来自某个梦魇般可怕的红发男子。而在听到那声音的瞬间，马夫心中的恐惧便如打开了潘多拉之盒一般，再也受不住，顿时僵硬在当场。 我早就说过，色字头上一把刀，你迟早要死在好色上面。 男子的声音继续响起，马夫的身体不断颤抖着，他拼命偏转过头，正对上一双嘲讽的赤色瞳孔。 呀，好久不见。 饕餮俯视着马夫，嘴角微微一扬， 来帮我个忙嘛。 什么人？还不快出示令牌！ 宏伟的皇城门口，一辆豪华的马车被门口的卫兵拦下。随着车门窗帘的撩起，马夫那张肿成猪头的脸出现在窗帘之后。同车的，似乎还有一位风韵妩媚的少妇，依偎在马夫身边。 原来是马夫大人啊！失敬失敬。 卫兵看着马夫，又瞄了一眼其身边的美貌少妇，顿时心知肚明。 哈，看来马夫大人又物色到一位美女啊。不过那个司游大人有规定，所有进皇城的人员都需要令牌。 您看这……啪的一声，话音未落，一块金色的令牌顿时被扔出了窗外。卫兵连忙手忙脚乱地接住令牌，在查验了片刻后，便满脸堆笑的双手端着令牌交还给了一言不发的马夫。 令牌没有问题，来人呐，开门。 卫兵说着不再阻拦，伸手比了一个请的手势，识相地放了马车入城。 马夫大人，祝您春宵愉快。 那个饕餮大人，您可以放开人家了吗？呱呱呱。 进入皇城的马车中，蛙冕的声音从马夫的口中颤颤巍巍地传出。 您这样抱着人家，人家好害怕。 怕什么？又不会吃了你。 一旁的少妇无所谓地放了手，转头看向窗外广阔的皇城建筑群。 话说， 感觉到你的招魂幡在哪个方位了吗？ 啊，应该在那个方向。 蛙眠小心翼翼地指着前方偏僻角落的一座副楼说道， 他们还在皇城外围，所以我猜他们应该还没被死友发现吧。 这个方向吗？饕餮注视着远处那栋怪异的副楼，似乎若有所思。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希望那小子别跑去了那个最不该去的地方。 我们怎么又绕回来了？这好像是地牢的方向吧。 江瑶挥手驱散着空气中弥漫的灰尘，抬头看了眼面前这条陈旧而漫长的密道，对着陆星月疑惑地问道， 你确定星旋盘的指示没问题吗？龙骨钥匙真的在我们这栋偏僻的小楼里？ 既然星旋盘指的是这个方向，那应该没错。陆星月捧着手中的星旋盘，面沉如水，比起先前的活跃，此时的陆星月似乎沉默了许多，脸色也凝重了不少。 可是要是我们又绕回了地牢的话，被人发现后不就瓮中捉鳖了吗？ 江瑶犹豫道， 不知先前那两个守卫醒了没有，我总觉得回去的话风险太大了。 这你倒不用担心，虽然我们现在也是往地下的方向，但和地牢应该是两条路线，这条密道也是我们才发现的。陆星宇说道，说不定啊，这司幽真的反其道而行，并没有把宝库放在主牢，而是藏在这偏僻的副楼底下。 如果真是这样倒好了，但这密道好像也太长了点儿，我们已经走了很久了吧。 江瑶叹了口气，无奈地望了望眼前蜿蜒而漆黑的通道，心中隐约有些焦躁与不安。他的焦躁是有理由的，最直接的原因便是时差。自从知道幽冥界和地界之间存在着时差之后，江瑶心中的不安便逐渐浓厚。他不知道如今地界上已经过去了几天、一周、一年，甚至数十年。他真的很怕当自己回去地界时发现已是世事沧桑，所有熟悉的人早已不在，自己像是被遗忘在时间角落的亡灵，只能独自守着回忆，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里苟延残喘，孤独而又痛苦。除非啊，将这一切彻底遗忘。 对于我来说，时间是一条没有终点的长河，千百年来很多人和事来了又去，遗忘也就成了必然。说不定百年之后我也会忘了你。 不知怎么的，某个红发男子曾经的话语突然出现在了江瑶脑海，也让江瑶的心渐渐抽紧。 饕餮，你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活到现在的吗？你现在又在哪里呢？ 江瑶垂下视线，感觉脑袋里一团乱麻。而在此时，前方领路的陆星月忽然停下了脚步，有些诧异地盯着前方。 怎么了？ 江瑶问着，走到陆星月身边，跟着向前望去，却看到了一副令他头皮发麻的画面。只见昏暗的前方隐约出现了一座偌大的对开朱漆大门，一边紧闭 一边半开。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在那微微开启的门缝之中，似乎探着一个女人的脑袋，就这么对着江瑶两人的方向阴冷地注视着，一动不动。